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系统架构的下半部分。专栏的上一期我们学完了连接器的设计，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omcat 的容器设计。先复习一下，上期我们讲到了 Tomcat 有两个核心组件，连接器和容器，其中连接器负责外部交流，容器负责内部处理。具体来说，就是连接器处理 socket 的通信和应用层协议的解析，得到 servlet 的请求，而容器负责处理 servlet 的请求。容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装载东西的器具，那么在 Tomcat 中，容器就是用来装载 servlet。 那么 Tomcat 的 servlet 的容器是如何设计的呢？ Tomcat 设计的四种容器分别是 engine、 host、 context 和 wrap。这四种容器不是平行关系，而是父子关系。我在文稿中画了一张图来帮助你理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层次的容器？这不是增加了复杂度吗？其实这背后的考虑是 Tomcat 通过一种分层的架构，使得 servlet 的容器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context 表示一个 web 应用程序， wrap 表示一个 servlet。 一个 web 应用程序可能有多个 servlet， 而 host 代表一个虚拟主机，或者说一个站点。我们可以给 Tomcat 配置多个虚拟主机地址，而一个虚拟主机下面可以配置多个 web 应用程序。 engine 表示引擎，用来管理多个虚拟站点。一个 service 最多只能有一个 engine。 你可以再通过 Tomcat 的 server.xml 配置文件来加深对 Tomcat 容器的理解。 Tomcat 采用了组件化的设计，它的构成组件都是可以配置，其中最外层的是 server， 其他组件按照一定的格式要求配置在这个顶层容器中。那么 Tomcat 是怎么管理这些容器的呢？你会发现这些容器具有父子关系，形成一个树形结构。你可能马上就想到了设计模式中的组合模式。没错， Tomcat 就是用组合模式来管理这些容器的。具体的实现方法是，所有的容器组件都实现了 container 接口，因此组合模式可以使得用户对于单容器对象和组合容器对象的使用具有一致性。这里的单容器对象指的是最底层的 wrap， 而组合容器对象指的是上面的 context、 host 或者 engine。 container 接口的定义请返回文稿查看。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我们在上面的接口中看到了 get parent、 set parent、 add child 和 remove child 等方法。你可能还注意到 container 接口还扩展了 lifecycle 接口。 lifecycle 接口用了统一管理各组件的生命周期，后面我也会用专门的篇幅来详细介绍。你可能好奇，设计了这么多层次的容器， Tomcat 是怎么确定请求使用哪个 wrap 容器来处理的呢？答案是 Tomcat 是用 map 组件来完成这个功能的。 map 组件的功能就是将用户的请求定位到一个 servlet。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map 组件中保存了 web 应用的配置信息，其实就是容器组件与访问路径的映射关系。比如 host 容器中配置的域名， context 容器中配置的 web 应用的路径，以及 wrap 容器中配置的 servlet 映射的路径。你可以想象，这些配置文件其实就是一个多层次的 map。 当一个请求到达时， map 组件通过解析请求 URL 中的域名和路径，再到自己保存中的 map 去查找，就能定位到一个 servlet。 请你注意，一个 URL 最终只会定位到一个 wrap 容器，也就是一个 servlet。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会有些抽象。接下来我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定位的过程。假如有一个网购系统，有面向网站管理人员的后台管理系统，有面向终端用户的在线购物系统，而这两个系统跑在同一个 Tomcat 上，为了隔离他们的访问域名，设置了两个虚拟域名 manager.shopping.com 和 user.shopping.com。网站管理人员通过 manager.shopping.com 域名来访问 Tomcat 去管理用户和商品，而用户管理和商品管理是两个独立的 web 应用。终端用户通过 user.shopping.com 去搜索商品和下订单，而搜索功能和订单管理也是两个独立的 web 应用。针对这样的部署， Tomcat 会创建一个 service 组件和一个 engine 容器组件，在 engine 容器组件下创建两个 host 子容器，在每个 host 容器下创建两个 context 子容器。由于一个 web 应用通常有多个 servlet， 因此 Tomcat 还会给每一个 context 容器创建多个 wrap 子容器。 每个容器都有对应的访问路径，你可以通过文稿中图片来帮助你理解。假如有用户访问一个 URL， Tomcat 如何将这个 URL 定位到一个 service 呢？首先，根据协议和端卡号选定 service 和 engine。我们知道 Tomcat 的每个连接器都兼听不同的端口，比如 Tomcat 默认的 HTTP 连接器兼听8080端口，默认的 AJP 连接器兼听8009端口。上面例子中的 URL 访问的是8080端口，因此这个请求会被 HTTP 连接器接收，而一个连接器是属于一个 service 组件的，这样 service 组件就确定了。我们还知道一个 service 组件里除了有多个连接器，还有一个容器组件，具体来说就是一个 engine 容器，因此 service 确定了也就意味着 engine 也确定了。然后根据域名选定 host， service 和 engine 确定以后，Map 组件通过 URL 中的域名去查找对应的 host 的容器，比如例子中 URL 访问的域名是 user.shopping.com， 因此 Map 会找到 host2 这个容器。之后根据 URL 路径找到 context 组件， host 确定以后， Map 根据 URL 的路径再匹配相应的 Web 应用的路径，比如例子中访问的是 order， 因此找到了 context4 这个 context 容器。最后根据 URL 路径找到 wrap，context 确定以后， wrap 再根据 web.xml 中配置的 servlet 映射路径来找到具体的 wrap 和 servlet。 看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已经理解了什么是容器，以及 Tomcat 是如何通过一层一层的复制容器找到某个 servlet 来处理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只有 servlet 才会是处理请求，实际上这个查找路径上的复制容器都会对请求做一些处理。我在上一期说过，连接器中的 adapter 会调用容器中的 service 方法来执行 servlet， 最先拿到请求的是 engine 容器， engine 容器对请求做一些处理以后，会将请求传给自己的子容器 host 继续处理，依次类推，最后这个请求会传给 wrap 容器， wrap 会调用最终的 servlet 来处理。那么这个调用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答案是使用 pipeline v5 管道。 pipeline v5 是责任链模式，责任链模式是指在一个请求的处理过程中，有很多处理者依次对请求进行处理，每个处理者负责自己相应的处理，处理完之后再将请求传给下一个处理者继续处理。 v5 表示一个处理点，比如权限认证和记录日志。如果你还不太理解的话，可以来看看 v5 和 pipeline 接口中的关键方法。由于 v5 是一个处理点，因此 invoke 方法就是用来处理请求的。注意到 v5 中还有 getNext 和 setNext 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大概猜到有一个链表将 v5 链接起来了。请你继续看 pipeline 接口。没错， pipeline 中有 addv5 方法， pipeline 中回复了 v5 链表， v5 可以插入到 pipeline 中对请求做某些处理。我们还发现 pipeline 中没有 invoke 方法，因此整个调用链实际上是由 v5 来完成的。 v5 在完成自己的处理以后，会调用 getNext.invoke 方法来触发下一个 v5 的调用。每一个容器都有自己的 pipeline 对象，只要触发这个 pipeline 中的第一个 v5， 这个容器 pipeline 中的 v5 都会被调用到。但是不同容器的 pipeline 是怎么链式触发的呢？比如 engine 中的 pipeline 需要调用下层容器 host 的 pipeline， 这是因为 pipeline 还有一个 getBasic 方法，这个 basic v5 处于 v5 链表的末端，它是 pipeline 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v5， 它负责调用下层容器的 pipeline 中的第一个 v5。 我们还是来通过一张图来理解。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整个调用过程是由连接器中的 adapter 触发的，它会调用 engine 的第一个 v5， web 容器的最后一个 v5 会创建一个 filter 链，并调用读 filter 方法，最终会调到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你可能会问，前面我们不是提到了 filter 似乎也有相似的功能，那 v5 和 filter 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们的区别是，第一， v5 是 Tomcat 的私有机制，与 Tomcat 的基础架构和 API 是仅耦合的， servlet API 是公有的标准，所有的 web 容器包括接体都支持 filter 机制。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是， v5 工作在 web 容器级别，拦截所有的应用的请求，而 servlet filter 工作在应用级别，只能拦截某个应用程序的所有请求。如果你想做整个 Web 应用的拦截器，必须通过 v5 来实现。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了 Tomcat 容器的层次架构，以及根据请求定位到 servlet 的过程，请求在容器中的调用过程。 Tomcat 设计的多层容器是为了灵活性的考虑，灵活性具体体现在一个 Tomcat 的实例中可能有多个 service， 每个 service 通过不同的连接器监听不同的端口，而一个 service 又可以支持多个虚拟主机，一个 URL 网址可以用不同的主机名、不同的端口名和不同的路径来访问特定的 servlet 的实例。而请求的链式调用是通过 pipeline wave 责任链来完成的，这样的设计使得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如果需要扩展容器本身的功能，只需要增加相应的 wave 即可。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 Tomcat 的 context 组件跟 servlet 的规范中的 servlet 的 context 接口有什么区别，跟 Spring 中的 application context 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